2012年5月，為了阻止立法會選舉條例修訂案，俗稱替補機制草案的審議，毓民及其所屬的進步民主派人民力量開始在立法會發動拉布戰，以議會少數反對力量對抗議會多數暴力，向專權政府挑戰，歷時兩個多月，毓民創下香港議會史上在單一議題發言次數最多、發言時間最長的紀錄。立法會一直被保皇黨壟斷，拉布戰是將不可能化為可能，少數派一樣可以抗衡政治建制暴力，利用本屆會期只有兩個月的時間，代號為火燒連環船的議會拉布戰成功拉倒了網絡23條，即是2011年版權括弧修訂條例草案和5C14局重組政府架構決議案。梁振英在2012年3月當選特首之後，提出5C14局政府架構重組建議。6月13日，黃毓民和陳偉業就政府架構重組決議案各自提交100多項修訂案，並且在其他法案和決議案中不斷發言，以及要求主席清點法定人數，繼續拉布。政務司司長林瑞麟於是在6月20日的立法會大會上提出將政府架構重組決議案置於其他法案和決議案之前，等到政府架構重組決議案在梁振英上任之前可以通過。由於有部分保皇黨議員不在席，決議案最終以一票之差被否決，立法會會議按照原定的議程處理餘下的法案和決議案，特區政府間有間輸。2012年夏天火燒連環船的拉布戰，左批保皇黨，右轟專權政府，顛覆議會文化，提高議事質素，為香港議會抗爭歷史拉開新的一頁。 黄毓民议员， 主席，97年以来，特区政府施政无能，不但未有办法解决贫穷问题，更不断向财阀输送利益，贫富悬殊不断加剧。香港坚尼系数早已超过警戒线，代表贫富两极分化、不同阶层的对立愈趋严重，随时出现社会动荡。年复一年，财政预算案毫无新意，守成有余，开创不足。特区政府每年的公共预算都是蒙混过关，这一边派糖名益有钱佬，那边又稍微派少少糖益下啲穷人。点解系咁样派法呢？点解唔系还富？点解系要还富于富，唔系还富于贫，还富于民呢？点解唔系一种积极嘅财富再分配呢？又點解應該係咁樣分法呢？政府從來都講唔出半點嘅理財哲學或者政策嘅理性，稍有常識嘅人就知道毫無邏輯可言。唯一嘅特點就係每年坐擁數以百億嘅財政儲備，然後無視百萬窮人嘅死活。年復一年，泛民主派對預算案都表現不滿，有時就小貓三隻四隻遊行抗議，或者表示遺憾，又或者譴責。在議會裏面，有些人可能聲勢力竭，高談闊論，到了最後什麼都爭取不到，又無動於衷，明日依舊。總之就是佔了便宜又賣乖，投了反對票，搶了道德高地，就說自己盡了責任。再唔係就係大家睇下點解今日人民力量、社民連四指拉布有機會拖垮呢一個不義嘅預算案， 泛民主派的人誠惶誠恐，戒慎恐懼，左一句害怕拉布癱瘓政府，右一句說拉布會窒礙民生，母子亂飛，與港共政權、親共政團行是一氣，狼狽為奸，向敢於政治抗爭的反對派潑污水。所謂以撤回修訂案的方式與人社兩黨劃清界線，並作道德挞伐。原來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是不可以反對的，又或者不可以拉倒的。原來泛民主派以前投反對票都是裝模作樣的，到了見真章拉布可以拉倒這個預算案的時候就葉公好龍，真是令人茅塞頓開。我們的主席日前接受這個記者的訪問，說他一定會在適當的時候會剪布，我拉布你剪布。主席說我要盡這個憲制的責任，因為如果這個立法會盡憲制的責任出現了危機的時候，我就要適時去剪布，我又真是拗曬頭，你就去盡憲制危機來剝奪我盡我的民意代表的天職，是不是預先預告？咁我焗住就同你鬥到底，冇計，睇下邊個條命長啲，邊個夠氣啲。我估計大約五月中你就會剪㗎喇，因為五月中唔剪呢，呢個政府就會發曬蹄騰㗎喇。胡蘇貞，我話俾你聽，咬曬底㗎喇，開始係咪？乜嘢都殺到嚟㗎喇，係咪？香即係有時睇到呢啲嘢，當然唔好意思，主席，我講呢啲嘢你又回應唔到嘅。不過我係同呢個預算案而家嘅二讀辯論呢係冇離題嘅，係咪？即係話而家無論係泛民主派、建制派同埋政府三方一齊去打壓四個反對派議員，我哋按照議事規則容許嘅情況底下提出修訂案。所謂政府癱瘓，所謂窒礙民生，呢啲所有嘅罪名，對唔住，真係經濟不敏。我琴日去做居民會，其實我最近呢一兩個月，呢兩個月咧，逢禮拜一、禮拜四都落區做居民會，幫阿曾司長宣傳你個偉大嘅財政預算案。琴日我講拉布，我講我點解要拉布，嗰啲居民拍爛手掌，真係唔好意思，可能我講得動聽，係咪？全民退休保障幫你啲老人家咩錯啊？回水一萬有咩錯啊？係咪？未回過水啊？上次咪回咗六千咯，心不甘情不願都派咗六千啦，係咪？有咩錯啊？請問點樣係？喂，你而家民建聯日日喺街度開街站貼街板，係咪？反拉布保民生，叫埋啲愛士投你啊！我都未驚你啦，啱唔啱啊？我咪一樣落區講，我印咗幾萬份單張啊，主席，嗰個標題叫做打拉布、撐老弱、全民退休保障、回水一皮。大家都唔知幾高興，希望我成功。即係如果我哋呢個政府仍然冥頑不靈，不肯從善如流，又唔同我哋講下數，係咪？喂，我哋一定係同你抗爭到底。我哋有咩啫？我哋就係憑我哋嘅意志，憑我哋有限嘅體力，我哋準備埋啲心臟起搏器㗎啦。請呢、這個即係秘書處幫幫手，我係有高血壓嘅，最近 check 到係咪食緊藥 ？OK， 我又有青光眼，係咪？我都同你搏㗎啦，呢鋪係咪？即係我又想幾個問題咧，即係恕我愚老咧，我都蠢人嚟嘅，請教下主席同埋各位尊貴嘅議員。第一，議會嘅本質係咩咧？佢要監察政府噶嘛，制衡行政當局噶嘛，抑或係受行政當局嘅要挟，要為行政當局嘅倒行逆施去背書咧？是進行對話談判、政治博弈和在利益上周旋妥協的場地，抑或是長期進行壓迫，對我們這些少數派、對基層的市民進行壓迫，然後你甘之如餘、若無其事。第二，議員進入議會工作，職責是審議法案、提出修訂、為民喉舌，只是自己放棄自己審議法例的這個代議士的職責， 透過撤回自己的修訂案，務求以不同政見的人劃清界線，請你答我。第三，泛民主派自從預算案發表至今，除了跟梁振英或者司長你共進早餐之外，他為香港人爭取到什麼實質利益呢？請問。第四，是不是一份收窄貧富懸殊的財政預算案呢？這份當然不是啦，如果不是，為什麼要讓他通過呢？為什麼要議會行禮如儀暢通無阻通過一份不義的預算案，是吧？同埋为佢背书，对贫富悬殊视若无睹，呢个系助纣为虐。第五，对一份不公义嘅财政预算案，泛民主派能够提出啲咩抗争方法或者妥协方法，令政府最终会实行佢哋认为妥当嘅政策，例如佢哋政纲里边写全民退休保障。即话系半个方案都提唔出，只能够举手投降，投反对票都系投降嘅。第六，拉布系咪一种议会抗争认可嘅方式呢？请问，如果系以拉布作为民生议题上讨价还价嘅尝试，有何不妥？凭咩认为呢一种又倾又砌必定失败，政府一定会寸步不让，事件会令到政府即系瘫痪人，民生受到灾害嘅方式告终呢？香港不要忘记，基本法规定是行政主导的，行政机关大晒的，你不用怕他没有钱，他一定可以拿到钱的，甚至乎主席他可以解散立法会。第七，从政者是秉承自己的信念，争取别人的支持和认同，以其公义得到彰显，抑或是要受到舆论的左右，为争取别人的支持和认同，投机取巧，歪曲事实，为自己的无能争取公义而开脱呢？请问梁振英日前表示不希望影响到基层人士获得政府资助，又开始恫吓会因为无法拨款而瘫痪，意图污蔑反对派，人民力量强烈谴责689。根据基本法第50条、51条，行政长官可以解散立法会的，你都可以让立法会再申请临时拨款的，是不是？不要跟我拗这件事了，是不是？主席可以说，我而家係因為你哋會令到呢個財政預算案咧係冇辦法如期通過，就唔係你哋拒絕通過。拒絕通過就按照憲制上嘅規定，係咪？佢就可以嚇，即係解散立法會。而家咧就係你哋搞到佢咧冇辦法表決啊嘛，所以我剪你咯。呢啲又係歪曲事實、似是而非、偷換概念、邏輯顛倒。美國都發生過議會制衡政府引發政府癱瘓的危機，大佬時間所限，費事告訴你，查一下書、上一下網看一下，目下香港議會組成的荒謬真是令人歎為觀止，泛民主派好像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不求突破之餘，同保皇黨的口径一致，倒戈相向，在做人做鬼之間徘徊占顧。当年有个作家说，满城都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今日这个议会是最佳的写照。有一种迷思就是说，普选降临贫富悬殊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大概就只是啱了一半。普选制度不过是提供一个比较公平的平台，社会和经济不会一日就变成公义，议会抗争、政治较量依然会存在，不过方式和程度不同，等于美国或者其他欧洲的民主国家没有议会抗争吗？请问即是成篇嘢都好长下嘅，不过即是又未讲到你曾俊华嗰笔，咁都要提下啦，是咪？曾俊华自从2007年上任财政司司长以来，历年录得巨额的盈余，你都算好脚头，是吧？年年都咁多水嘅，你是不是好脚头呢，司长？所以你做完又有得做就做。689摆明不会喜欢你这些人的，大佬。另外一个港英余业，走了田北俊，是吧？ 不過好嘢，田北俊識回敬一句老共啊，呢啲過氣老共對港英餘孽啊，即係街對啊，真係係咪？每年都錄得巨額嘅盈餘，而且鋪鋪計錯數，係咪？呢頭話收支相抵，忽然間有600多億嘅盈餘，係咪？年年都派下錢，派啲咩錢呢？是咪？我哋睇下今年呢份財政預算案第127至132段，叫做紓解壓力、提振經濟嘅部分，涉及嘅金額係330億嘅所謂多項紓困措施裏面，是咪？係包括啲咩呢？寬免差餉116億，俾啲咩人呢？我哋去年已經幫你計過條數，有一個地產商佢名下嘅公司9000萬嘅退差饷，我一喺个居民会一讲，啲人就发癫噶啦，搞错啊！梗系讲粗口啦，唔系好似我而家咁讲啦，系咪？宽减薪俸税84億，佢年过80000，嗰啲高薪人士有上限10000元嘅宽免，商业登记费21億，利得税10億，系咪？加埋就231億，攞330億出嚟派，231億系派俾啲有钱嘅人。讲嘢，有啲人话唔好搞咁多嘢，拉咩布啦，系咪？系叫政府起多啲公屋，起多啲医院，起多啲学校，系咪？起多啲老人家病床或者嗰啲安老院宿位。系啊，讲咗好多年啦，佢有冇做啊？冇啊嘛，冇突咗啲钱就派咗佢啦，曾俊华。我话讲我哋今次拉布咧，真系情非得已，你估真系好过瘾啊！全世界都揼你，系咪啊？金无天下之大不韪，只不过尝试打开讨价还价嘅大门。阿曾司长，讨价还价大门为你打开。OK， 一系就回水一皮，一系就为全民退休保障定定时间表同埋路线图，会唔会过分啊？呢、這个要求，咁咪嚟讲下咯。回水一皮嫌多，8000都杀你，系咪？全民退休保障3年唔得，5年都杀你，讲下数啦，大家嚟，系咪？你又唔同我讲数。你是老逢坐定粒六以为通过，不过你就啰柚最好黐啲万能胶，坐梗喺度都得啦。话俾你听，主席谨此陈辞。 黄英文议员， 主席你都要打醒12个精神噶啦吓。咁呢度26项啊，即系总目总共有26项系冇呢个修订案嘅。咁每个议员都可以发言嘅，发言嘅次数又冇限，不过个个食咗哑药。 有黃英文議員， 係嘛？即係咪？我而家一定要講一句。 請你就個議題發言。 我梗係會講啦，係咪？喂，你會唔會淨係講個議題，跟住你乜都唔講？咁你唔好隔我哋啦，係咪？係嘛？個個食咗啞藥，原來就唔識嘢，永遠就行禮。 啊，黃英文議員，你 嗱，我而家係講總目26，政府統計處。嗱，呢個關於政府統計處呢個部分咧，大家都。即係可能唔清楚啦，係咪？我都要講嘅。佢包括幾個綱領嘅，綱領一係貿易統計，綱領二係社會統計，綱領三係國民經濟核算及國際收支平衡統計，綱領四係綜合統計服務，綱領五係物價工業服務業嘅統計，綱領六咧係勞工統計，係咪？咁啊嗱，佢即係每一項嘅呢啲所謂統計咧，都佢有詳細。嘅嗰、那個即係嗰個，譬如話撥款啊，有個詳細嘅即係條目喺曬度嘅，咁啊大把俾你講，係嘛？一定係唔會離題，都係講撥款。不過喺我哋即係睇翻成個撥款嗰個預算嗰度5億9000萬嗰度咧，其中有關社會統計呢部分咧，好值得我哋關注嘅，主席係7900萬 ，OK。呢、这、一個部分值得我哋關注嘅原因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係咪？ 统计处造假喎，被人揭发。被人揭发造假嗰部分恰好就係关于社会统计嗰部分。係咪即係有一张报纸呢就问过几个前线嘅即係统计员啊，即係统计处嘅前线统计员，喺每月嘅综合住户统计调查中，大约有一半嘅前线统计员涉嫌造假。例如在调查失业人士的时候，私自讹称失业人士无意重返劳动市场，咁嚟跳过咧大约12条嘅所谓嗰啲 follow up 嘅问题，系咪？咁啊减省访问嘅时间嚟提高佢嘅工作效率，亦都被揭发有前线人员咧就即系嗰啲统计员咧上门调查嘅时候，如果遇到嗰啲劏房户咧。他就會俄稱無人應門而不作調查，因為按照統計員的工作指標調查那些所謂一劏四的住戶只能夠算是一單個案，一劏四喎，主席。 黃議員，我亦認為你不需要就這些個別 部門我們講過撥款，講過社會統計，講這7900萬，今天講錢先，是不是？如果你下下都攔住，咁啊，即係全部唔使講，嗱嗱臨，大家做舉手機器納入或者唔納入，係咪咁咧？阿曾主席， 議員應該知道得好清楚， 係嘛？ 議員咧都有參加過唔少有關政府嘅財務建議喺財委會裏邊嘅討論。 嗱，我哋而家唔 大家都知道邊啲係牽涉到政策嘅， 嗱， 牽涉到部門嘅表現嘅。 嗱，主席， 唔係喺呢個場合嗰度討論。 我唔係同你講政策， 黃議員， 我係舉一件事例。你说明呢一个社会统计， 你听我讲咗先。我亦都唔系话一句都唔俾你讲，但系我提醒议员嘅咧，就唔应该就具体嘅一啲部门嘅表现嘅事例咧作详细嘅论述，因为呢个咧其他委员会咧，实际上议员亦都已经讨论过嘅。 但系咧，我记得即系无论统计处回应呢件事又好，或者相关呢一件事都好，呢、這个丑闻都好咧。在我哋嗰啲咩事務委員會，真係冇乜人講過嘅，主席。你大主席日理萬機，你都唔知啲事務委員會講乜啦。作為一個負責嘅民意代表，我係有責任話俾公眾聽。你統計處呢個社會統計呢部分， 黃議員，我已經提醒咗啦。如果你繼續講嘅內容，我認為係離題嘅咧，我就會要求你停止發言噶啦。 當然啦，呢個係你嘅即係絕對嘅權威。我挑戰你咧就好戇居嘅，所以我唔會繼續挑戰你，啱唔啱啊？係好嘥時間，亦都好笨。我哋打呢場拉布呢、這個總目呢部分冇修訂咧，根本就唔需要花太多時間去講嘅。不過都姑且講下咁解嘅，即係曾生，我話俾你聽，修訂嗰度我哋就大把理據可以講。 黃議員， 係咪？希望你明白。你如果故意去找茬，我都冇計。OK， 跟住講。嗱，呢個總目26咧，有關呢個政府統計處呢部分咧，即係我比較關注嘅咧，就係嗰個社會統計呢部分，呢7900萬啊。即係當然，我哋亦都好清楚，我哋喺度講總目冇立，即係冇呢個修訂呢個部分咧，大家都好清楚噶啦。我哋冇減佢，咁我又唔可以講點解減佢嘅理由乜乜嗰啲冇得講。咁我只係講嗰個納入嗰部分，而家要唔要納入係嘛？咁我係特別提醒各位係嘛？喺嗰59000萬裏邊。有關呢個社會統計呢7900萬咧係有問題嘅，係咪？即係問題。如果我話有問題嘅原因係乜嘢，你又唔俾我講，係嘛？咁我可以講咩咧？係咪？咁我就話俾你聽，呢個係好有問題。仲有，我哋睇下成個財政撥款同埋嗰個人手編制嘅分析喺呢59000萬裏邊，係嘛？綱領一2013至2014年度撥款比較2012至2013年度修訂預算咧，就增加1830萬元，即係佔咗12.4%。主要係由於進行補充統計調查，以掌握香港貿易結構最新發展，而令到運作開支增加，以及2013至2014年度開始4個職位填補職位空缺同埋人事變動，令到薪金嘅撥款又增加，係嘛？綱領二。2013至2014年度撥款比2012至2013年度嘅修訂預算減少640萬元，即係佔咗7.5%。 主要是由於2011年人口普查的運作開支有所減少，部分減省的開支呢因為填補職位空缺和人事變動令薪金撥款增加而抵消。綱領三2013至14年度的撥款比較2012至13年度的修訂預算增加640萬元，是 8.4%。 由於要填補職位空缺和人事變動令到薪金增加，綱領三2013至14年度撥款比2013年至14年度的撥款比2012至13年度修訂預算增加510萬元，就 15.8%。 黃議員，你讀出這些大家都見得到的數字有什麼意思呢？ 我讀來的，因為你不看嘛，你又不聽嘛，你的人是不是？我又我現在直播緊的，主席是不是？當然知道是什麼一回事嘛，這個跟撥款跟這個講的有關啦。喂，你的人又不聽又不講又不看，什麼議員來的這些是？ 黃毓民議員， 我講俾香港市民聽啊！而家講緊乜嘢啊？ 嗱，你而家正在浪費緊時間，請你清楚講出你發言嘅觀點。 咁你話俾我聽，我講乜嘢啦？呢個我唔可以講，我講咩咧？阿曾生， 我淨係提醒你，你剛才係逐段逐段逐個數字去讀出已經印咗出嚟嘅資料，呢個你係無需要嘅。 邊個睇到咧？問下啲議員，我而家讀緊嗰啲嘢，佢有冇睇到？ 所有議員都可以睇得到呢啲， 唔係可以睇得到，佢有冇睇到咧？公眾有冇睇到咧？係咪？個議會辯論係咩一回事咧？請問，議會嘅辯論係咩一回事咧？冇前文後理嘅，講 number 嘅，大家數字做人買馬咩？ 議員，你要再同我辯論呢個問題咧，我要叫你收聲。 唔係叫做收聲，客氣少少，你叫我停止發言 ，OK？ 梁光議員，咩問題？ 請問人數夠唔夠咧？ 咩話？ 請問人數夠唔夠咧？ 請你戴住，你戴起你個麥。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唔啱，我夠唔夠啊？夠啊！ 黃毓民議員， 即係我覺得咧。今日喺呢度個辯論，特別呢一個部分咧，當然個意義就不大噶啦，係咪？不過你老人家都要決心喺度找茬，咁我就覺得真係好有趣，亦都俾公眾睇到。呢個都係一個角力嚟嘅，係咪？呢個絕對係一個角力嚟嘅。我哋都喺度測試。 啊，黃毓民議員，你現在講緊嘅説話係離題啦，請你坐低，停止發言。有冇其他委員要發言？ 係啦，講。 我中啊！ 陳志全議員。